力 Music， 我知道你想听什么。 乌云的路突然又下

要自然醒过来，不管这个无脑时代到底有多坏，世界变得太快，是非成败一旦抱你入怀，置身事外，一笑却要自然醒过来，不管这个无脑时代到底有多坏，只想在潜意识里留成妹妹，有心情不出来，出来这个世界也奇怪，需要散步去年有你，放火烧 就不用太多指教，三秒钟之内就给了，大声尖叫，天堂之门敞开，他们叫我安心回家，何必滚烫人间欲火燃烧，血色漫漫，但我清楚拒绝，绝对的不妥协，心底下我的脸回来站在你面前，跌落 Please let me see another day， 欲火凤凰展开双眼 No kidding play I was going never going Now I'm back where my bros at， 穿过身子向我伤口麻痹没痛感，不会带着怨恨复仇者联盟，回家感觉好，让我敬你一杯酒，不说太多的道理，不需要再到这里，字典里没有两个字叫做人民，这个现实社会确实有些不公平，人生慢慢慢慢人生要么要勇气，你让黑夜降临，不是只会太多我差不是我，只会让我变得更坚强，说是何时开始回归原样， Go home, go home, go home, go home now，找寻归属感，其实早就不甘，天上求着不用感，人们急着钱财 money 寻找安全感，我早就带着苦苦 rich money 在我昨晚，如果说谣言誓言把我骗不明白，其实不逻辑假发受伤一方串，人群骂我相信无知跟从更敢站，一下可以打破名字永世断腕，你带上活命用狗血比你清醒，小丑心中心我 aka Constantine， 真的忘了气氛努力散发靠运气，还以为拍张照片配个故事就能出名，他说他渴望随风逐流，背后是 tattoo， 只想能意料不够，为什么不能 make it through， 先眼看人被仰望了谦虚 act a fool， 回家迷路收费代价提醒自己 fool， 你让黑夜降临，不是只会带走我，杀不死我只会让我变得更坚强，说是何时开启回归原样， Go home, go home, go home, go home now，Never like me， 不能褒贬，无面失意，总是战胜 Mr. B.I.G， 命中注定对抗命运， All eyes on me， 像是天生不羁，不在乎他人眼睛， You heard me，You know what's my name， 地址是 Hall of Fame， 颠覆世界颠覆常理，不朽加永垂，杀不死我只会让我变得更坚强， We go home, we go home, we go home。

多么特别的梦。 Keeps shining on my crinkled brows. I keep looking at the sky and then counting all the clouds I am. Oh, the sun keeps shining on my crinkled brows. My automobile keeps whizzing by one, counting all the clouds I buy.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time.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time. 喜欢你弹钢琴，每个音符都很美妙。我喜欢你陪 多喜欢你，你会知道。